第57集， 多半是哮喘发作了。急救箱里有什么解痉的药物吗？茶碱、激素有吗？ 医院的人赶紧翻急救箱。 安茶碱有，地塞米松、肾上腺皮质激素也有。 他把两个安布取出来，又找出注射器、酒精和棉签。 安茶碱配100的盐水。激素是什么？地塞米松。2支。 赵斌没多说，拿过压脉带，扎紧远端静脉，找血管消毒。静脉输液针先打进去了，针头进入静脉后回了一段血。和平配合的在一边和卫生院医生开安布，抽取液体。10毫克地塞米松的注射器拿过来，连接好输液针头，推入病人身体，然后接安插碱阻液。抢救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小姑娘的呼吸平复了下来。和平听了听病人的肺，肝鸣已经减少了，不再像刚才那样刺耳。 送卫生院吧。 卫生院的医生说，几个人不再多耽误，转运病人上车，快速带回卫生院。卫生院那边设备虽然简陋，好歹基础设备和药品是齐全的。在路上，病人气道痉挛减轻以后，缺氧也缓解了，意识逐渐清醒。在卫生院吸氧以后，小女孩又恢复得活蹦乱跳的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。很快，卓玛的父亲扎西也来了。卫生院的医生详细询问了病史，基本可以判断孩子本身就有哮喘的问题，只是一直没有正规治疗。这一次是受凉后出现肺上感染，诱发加重了哮喘发作。赵斌他们这次带来的药物里面也有哮喘常用的吸入剂。和平和卫生院的人给孩子讲吸入剂的使用，孩子根本听不明白。两个人说了半天，那孩子只想玩他们的听诊器。卫生院的人只好笑着把听诊器拿去消了毒给他玩。小姑娘拿着听诊器到处去听，和平拉开衣服把听诊头放在心尖区让她听。小姑娘第一次听见心跳声，惊得眼睛都睁大了。听完和平还不满足，又要听赵斌。和平不由分说，直接把赵斌按住了，拉开衣服。冰凉的金属听诊头放在胸口，还有小孩子手指的温暖，赵斌正愣了一瞬间，随即又忍不住笑了。 别干扰听诊。 和平一巴掌拍他脑袋上。罗明瑶回到 C 市，早知道他行程的钱康明来机场接机。对于钱康明的示好，罗明瑶表示了拒绝，但钱康明推说顺便看数据总结实验，搞得罗明瑶还没法推辞。 徐茂华呢？ 罗明瑶问他，平时他们都是两个人一起出来，这次只有钱康明，罗明瑶有点好奇。钱康明轻描淡写地说， 他呀，外调了，负责另外一个市的临床实验项目。 罗明瑶有点吃惊， 他在这里不是做得挺好的吗？ 钱康明笑了笑， 你是担心他被降级啊？放心吧，外调出去做的项目主管其实就是出去历练，回来就是升级。 他神色不明地看了一眼罗明瑶。罗明瑶放下心来，在车上打开笔记本，向钱康明报告一些西藏的数据。 藏族人的数据收集得不太容易，依从性太差了，很多人都没有坚持服药。这一次过去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好的数据，你交给我的临床试验就更没办法开展了。 钱康明点了点头， 这个在最初就考虑到了，所以我们临床实验的重点还是在大医院，这里的医生更有权威性，病人对医生的信赖度也更高。西藏那边能做那肯定更好，做不了的话就先把手上的数据处理好。 嗯。 罗明瑶点头关上笔记本。路上钱康明问他西藏的见闻，罗明瑶就简单讲了一些。钱康明没去过西藏，但意外地知道很多西藏的趣闻，便一一讲给他听。罗明瑶听得惊讶万分。吃晚饭的时间，钱康明问他， 周末有空吗？ 罗明瑶算了算时间， 周六做试验，周天没事，周天咱们要去看看寻访病例吗？ 钱康明忍不住笑， 你都要成工作狂人了。这周五我来看数据，周天出去玩，去吗？ 罗明瑶摇头就要拒绝。 算了，西藏的数据还要给老板看呢。 钱康明忍不住戳了戳他的脑袋，把他摇头的动作定住。 去新修的新湖公园，那里可以烧烤。我们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，本来是想请你们老板的，当然请不动，就改请你了。 啊？ 罗明瑶有些疑惑。 你说请老板吃烧烤？ 钱康明笑着点头。 这可完全没法想象了，所以你得闪光参加呀，代表周老师。 罗明瑶不疑有他，听了钱康明说的，甚至有点重视起来。 行，那好吧，我要带什么吗？买菜或者调味料？ 他大学时候倒是去过几次户外烧烤，都是寝室自己筹备带东西。钱康明被他一脸严肃的样子逗得大笑起来。 是邀请你，怎么会让你带东西呢？我请你老板烧烤，我会让周老师提着塑料袋，装着满兜满兜的鸡翅鸡腿过来吗？ 罗明瑶想了想那场景，感觉万分心悸，赶紧摇头，把想象的画面赶出脑袋，也跟着讪讪地笑了起来。周天一早，钱康明开车来接罗明瑶去新湖公园。新湖公园位于 C 市东北郊县的位置，近期房地产开发把一片小湖挖大了，围着湖修建了一个以中式风格为主题的绿地公园。钱康明作为地区主管，提前了一些时间到达公园，定好烧烤的场子，等到其他员工来，又充分利用领导的私权，把工作交给下面人，自己带着罗明瑶去公园游览。五月份 C 市是蔷薇的季节，新湖公园有一个区做了不少蔷薇花架，鹅卵石的小径穿梭在蔷薇花之中，引得许多情侣拍照留念。罗明瑶一边走一边想， 这地方真好啊，等赵老师回来了，五月份的时候我就带他过来看蔷薇花。 钱康明见罗明瑶发呆，问他想什么。罗明瑶左右看着，只说 这里的蔷薇花挺好看的。 钱康明带着他已经走出了蔷薇花小径，指着湖边几棵低矮的树说， 这个公园打造的就是不同季节的花期景观，学的是中式园林的理念，每一个季节都要有不同的景色。你看那个是樱花树，这围着湖一圈啊都种了樱花树，等春天到了，整个湖开满樱花，那才漂亮呢。 哇！ 罗明瑶由衷赞叹，心里继续想， 那么明年春天也来这里，带赵老师来看樱花。 他想着又回应了钱康明几句， 我这次去西藏五月份才开的晚霞， 西藏春天也很漂亮的。 钱康明顺着说， 林芝的春天四五月间满山桃花。 他又指公园一边， 那里你看，听说要打造一个桃花谷，不过我前几天来，现在只能看到修好了房子，桃花还没种上，希望明年种好了，到时候再带你来看看。 罗明瑶又赞叹了一番，内心给这个公园打了标记， 这个公园这么美，一年四季都得带赵老师过来看看。 钱康明并不知道罗明瑶在想什么，只是看他有些呆呆的样子，觉得很有趣，他忍不住想伸手去拉他的手。就在这时候，罗明瑶突然抬手往前指， 哎，那边又是什么地方啊？ 钱康明只好叹了口气，带着罗明瑶往前面去看。烧烤进行得很顺利，所有人都吃得开心，也玩得开心。收拾东西回去的路上，罗明瑶还忍不住赞叹， 哇，钱师兄，你还真会找地方，今天我都拍了好多好多好看的照片了，好多人都来问我是什么地方呢。 钱康明看着他说， 我平时工作内容就包括招待人吃饭，组织娱乐，当然知道很多地方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到处玩玩。 罗明瑶想了想，有这么多地方以后可以带着赵老师来玩，但又觉得这样太麻烦钱康明，于是说， 你给我说说就好了，我可以和同学们一起来玩的。